中，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只有烟和酒陪伴的睡前三分钟。

之间，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？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彻底，胜过你心事却裂把无情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我找，是月亮还是人剩下空隙，要不要春一草花有我用心两颗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来徒放你的手。 只是的快乐不能呼吸，

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，不必在乎我是谁。这张专辑发行于1993年，在歌手的比赛当中，林忆莲夺得了歌王的称号。对于把听歌当饭吃的人来说，真真正正喜欢音乐并热衷研究音乐的人来说，对于三弟林忆莲必定会有私心的。他在音乐上的匠心其实跟另一个夺冠热门林志炫很像，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领域里兢兢业业的耕耘，一辈子就顾着唱歌，并且到了这个年纪还是乐得自在，懒得理外面的风风雨雨，他们还是会守着自己的天地，云淡风轻。969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林志炫97年的歌曲《一个人走》。 谁不

他幸福的多。现在不想下班的我，没爱好难过，有爱算什么？我恨我，我不知道想要什么，我不知道拥有什么，可能我们都寂寞。 家乡好，这里有安稳的生活，不用四处奔波，不是孤身一人，不必远远地挂念父母。外边也好，这里的广阔世界有更多的挑战与机遇，有无限的可能性，这些父母都明白，所以不会阻拦。他们对着子女的背影欣喜又悲伤，想追回拥抱却又不敢声张，而这背影之后的子女何尝不是心有戚戚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听说成长是一种背叛，有时并非我们所愿，但新旧交替总有些无奈的改变，趁他们还未老去，抓紧闯吧。 共荣，没怕过。 这张 CD。